第16天，打电话，公用电话。你好，请问这个电话可以打国际长途吗？ 可以，你要打到哪里？ 我想打到莫斯科。一分钟多少钱？ 1分钟4.6角人民币。 谢谢。多少钱？你打了8分钟，一共是18.4角。请问有 IC 卡卖吗？ 要多少金额的？50的还是100的？ 这张卡在俄罗斯可以用吗？ 不行，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。 那我要50的。电话占线。早上好，友谊旅行社。你好，请帮我转接业务部李经理。 好的，请等一下。 不好意思，李经理的电话占线，您过一会儿再打来好吗？ 好的，谢谢。 不客气。留口信。晚上好，请问伊万在吗？ 伊万不在家，请问你哪位？ 我是他的同学王华，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？ 不知道。 我是他妈妈，有什么事儿我可以转告的？ 请他回家后打电话给我，谢谢。 好的，我一定转告他。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短语和词组。电话，手机，公用电话，投币电话，急救电话，无线电对讲机，长途电话，国际长途，市话，电话号码，手机号码，电话亭，电信局，电话费，电话本，总机，分机，电话占线，打电话，接电话，区域号码，区号，全球通，全球定位系统，短信服务，漫游，省际漫游，国际漫游，月租，信号，线路。